毛主席在杭州的谈话继续进行当中。毛主席谈到了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问题，他说道，这次庐山会议上，不少人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都搞不清楚。你们要学习马列的书，现在学六本，文化高一些的，有人可能突破，明年再学几本。最后毛主席又谈到军队问题，他说，进城那时我管打仗，也管军队，朝鲜战争人家打胜了，我就没有管了，要人家去管。军队开始是聂荣臻管的，以后是彭德怀管，后头是林彪管，但他身体不好，也管不了那么多。罗瑞卿、杨成武也不听他的，我帮忙也不够。现在的几位大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的不多，集体谈的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儿。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毛主席接着谈及北京军区的情况，毛主席说道，除了他们外，主要是北京军区，他们先整了24军，又整了21军、69军，最后整了38军，有的采取组织调整的办法。21军调到陕西时，胡伟，也就是21军政委、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陕西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书记。胡伟就讲，这下可好了，脱离了他们的指挥，都高兴离开北京军区。对66军就说不服，他们的秦军长就顶住了，就是不让他们钻到天津市革委会里去。北京卫务区他们就插不进去，因为有谢富治、吴德、吴忠，不听他们那一套。这次谈话中，毛主席还问浙江舟山的武斗问题。毛主席问南平，舟山还武斗不武斗啊？南平回答说，现在不武斗了，但群众中派性还很强，政策还不够落实，最后地区会议开得比较好。毛主席说道，舟山主要是中级上级的问题，有些问题你们也支持了一下。这里讲到的中级上级，是指省里、大军区或更上一级。当时对舟山的问题，许世友和南平就谈不到一起，叶群也坐飞机去舟山调解过，好像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去过，都没有解决问题。毛主席再一次说，对林要保。同时毛主席又批判林彪的讲话，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吗？谈话快结束时，毛主席又提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要学全国人民。最后毛主席说道，今天谈到这里，有些在别的地方谈的，请汪东兴同志再向你们谈谈。9月4日、5日，汪东兴向南平等人传达了毛主席南巡路上前几次谈话的内容，并座谈了一次，还对过一次笔记。在杭州期间，毛主席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9月10日，毛主席决定离开杭州，让汪东兴中午通知南平、陈立云他们。下午2点半，他们来向毛主席道别，毛主席又同他们谈了一次话。参加谈话的人有南平、熊应堂、白宗善及陈立云，汪东兴也参加了。毛主席同白宗善握手时问道，你白宗善为什么不来看我呢？白宗善当时任空五军军长，毛主席对他很熟悉。陈立云慌忙接口说道，他那天在值班。握过手，毛主席首先对他们讲了一个寓意深长的故事。他说，齐国和鲁国打仗，我是帮齐国还是帮鲁国呢？鲁国小，人少，但团结得好。齐国向鲁国进攻，鲁国利用矛盾 结果把齐国打败了。 这意思是讲大家要搞好团结，不要分裂，否则革命事业要失败。 毛主席接着说，听汪东兴同志说，你们批陈整风搞了两次，搞得还可以嘛，还不错。汪东兴同你们谈了一次，座谈了一次，对庐山会议认识深了些，学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们办了。毛主席再次向他们谈到我们党历史上的路线斗争问题，他说道，红军30万到陕北剩下的25000人，当时中央苏区8万只剩8000，那时张国焘搞分裂不愿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后来对四方面军回来的同志斗得凶，检讨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通不过，过分了。当时到我这里告状的都是四方面军的人，一方面军的一个也没有，四方面军就灰溜溜了，一方面军就翘尾巴了。毛主席带着警示的口气说，不要带了几个兵就翘尾巴就不得了了，打掉一条军舰就翘尾巴，我不赞成，有什么了不起？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交破满了。我找黄永胜他们谈了话，汪东兴也参加了，当面批评了黄永胜。黄永胜不会不摇蛾子扇吧，他一字不提林彪。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首先把汪东兴的书面检查批给黄永胜他们看，想启发他们，但黄永胜等人觉得只要有林彪在就可以掩盖保护他们，于是顶着不承认有什么错误。毛主席同黄永胜等人谈话，他们都闭口不讲林彪的问题。毛主席有针对性地对在座的人说，要谦虚谨慎，不要翘尾巴，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内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这次汪东兴同志不是沾了个边儿吗？汪东兴当时插话说，我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毛主席问道，你们谁参加过七战七捷？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华中野战军在利玉司令员谭震林政治委员的指挥下，连续进行了7次战斗，作战45天，歼灭国民党军6个旅又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3万余人，通称七战七捷。陈立云说他参加过，毛主席不信说道，我看不见得吧，你那时当什么官啊？陈立云回答说，当过副主任、主任、副政委。毛主席在这里问解放战争初期的苏中地区的七战七捷，是为进一步谈干部问题。他讲到七战七捷的指挥员之一就是谭震林，在建国以后至1952年就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毛主席又随后谈到了陈毅同志，他说陈毅打仗有个好处，还能听听其他人的话，打孟良崮他南边听利玉将军的，北边听许世友的。在谈到北京军区时，毛主席说道，北京军区队伍多，有几个军，还有炮兵、工程兵、装甲兵也多，他们整这个军那个军，陈伯达在华北几十天，周游华北到处游说，我这次就是学他的办法，也是到处游说，我是党的主席，军委主席，我能不能到处游说？这时参加谈话的几个人都说，毛主席到各地谈话是造革命的舆论，是完全可以的。毛主席表示同意大家的说法，说陈伯达搞的是反革命游说，我搞的不同。毛主席虽然同许世友讲过到浙江不谈他与南平的矛盾，但为了搞好团结还是谈到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毛主席说，你们和南京的关系我说了2年还没有解决，我这边也讲那边也讲，给你们讲的都可以公开讲，少数人可以讲，多数人也可以讲，你们同许世友同志不要针锋相对，对他也说不服，对你们也说不服，这主要由我负责。毛主席问南平，南京开会你们去不去？我同许世友同志在江西谈过2次， 这次还要谈。 南平说道，我们没有听主席的话，今后按许司令的指示办。 毛主席说道，那也不对，错了的也执行吗？许世友同志是可以交朋友的，有时还可抓住他的主要问题，把道理说清楚，他还是可以交朋友的。 你们空军受不受许世友的指挥啊？南平等人答复说，受他的指挥，听的。 毛主席点了点头，表示这样做好。 毛主席又说道，国民党不能打仗，日本比他厉害，开始可几个军打他一个军一个师。 打仗没有什么，就是集中兵力四个字，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 最后毛主席说道， 把我的相到处挂，我已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做了。 万岁，英文翻译为 long live, 是长寿的意思。对年轻人可喊，对年纪大的就不要喊了。 在那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敬请关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9月10日下午4点，毛主席乘坐专列匆匆迎杭州出发，走了5个多小时，晚上10点前抵达上海。在杭州动身前，汪东兴把毛主席就要到上海的事打电话告诉了王洪文，还叫他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王洪文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书记。专列到达上海，停到靠飞机场的支线上，汪东兴立即下车去接许世友和王洪文。汪东兴下车后只见到了王洪文，就问他许世友来了没有。王洪文说道，许世友还没有来。汪东兴引王洪文到车厢里见毛主席，毛主席问王洪文说， 东兴同志打电话给你，要你通知许世友到上海来，怎么没有见他来呀？ 王洪文回答说，电话我打了，南京说他可能下乡了，正在设法同他联系。 毛主席与王洪文聊了几句，就说道，等许世友来了一起谈。 王洪文随即下车了。汪东兴去部署检查警卫情况，他再去住处打电话找许世友。 毛主席一直等到11日的上午10点钟，许世友才来。 毛主席马上开始和许世友、王洪文谈话，谈了一个多小时。 毛主席这一次谈得很简要，一个原因是毛主席等得太久了，另一个原因是与许世友在南昌已经谈过话了。 毛主席问许世友说， 许世友，你下乡了，去搞什么呀？调查什么问题呀？ 许世友回答说，我去看农场了，看大别山附近的军垦农场去了。 毛主席说道，去那么远了呀？ 许世友说，坐吉普车去的。 毛主席批评许世友说，怎么连家都不回呀？一天到晚，你这个司令员随便离开工作岗位怎么行啊？向谁请了假呀？要是万一发生问题，你怎么样办呀？连南京军区都找不着你。将来这样的情况你要注意，告诉一下家里嘛。 许世友感到毛主席批评的对，内疚地说道，真对不起，我想主席还会在杭州住几天的，然后才能到我这里。我昨天夜里12点多钟才回到南京的，先休息了一下，就没有打电话到上海。 许世友接着汇报说，今年农业可能会大丰收，军垦农场也不错，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 毛主席说道，那好嘛，你去看看农业也好嘛。 好的，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信息。感谢八号路况记者告诉我们说，在青阳路沁园新村路口有面包车和小车发生了相擦，占据到的是由北往南的车道，提醒各位车友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感谢八号路况记者的友情提醒。我们的路况专线是 0510-58-10-168。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畅销书联播。 许世友接着说，军队的情绪很好，军队里比较稳定，乱哄哄的情况也过去了。我带着那些造反派去游过苏北。毛主席问道，是不是都是支持你的那一派？许世友说道，我把两派都带上了。毛主席再次给许世友打招呼说，不能把领导机关搞乱了，更不能把军队搞乱了。我在江西就同你讲了要高抬贵手。许世友说道，不会，我正在做他们的工作。毛主席说，那好。王洪文这时说了一句话，许司令，毛主席等你快15个小时了。毛主席马上打断王洪文的话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毛主席的意思是说，许世友下乡去了，不在家，不是故意不来的。毛主席缓和一下气氛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休息了一下。接着又说道，不要提了，我们还是谈正事儿。毛主席回到谈话的主题上来，他说道，对庐山会议你们想的如何呀？是不是在思想上解决了问题呀？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是不是都解决了呀？毛主席问了几个问题之后说，我认为犯点错误是不要紧的，有的属于认识问题，现在有的同志对有些问题还认识不到嘛，那就等待，而且耐心的等待嘛。毛主席这样说的意思是希望在等待的过程中，犯错误的人自己应该争取主动认识检查所犯的错误。毛主席接着说，认识一点就写出来，以便改正错误，犯了错误也不认识，也不去想办法认识，在那里顶着，这个不好，可能不仅会使错误不能被认识出来，而且会加深的，甚至把错误当作包袱的。犯错误的包袱常常是越背越重，这个不好，要把这个包袱甩掉，轻装上阵，那样人就会觉得舒服了。不然总是背着沉重的包袱，你不甩开，那怎么会好受呢？许世友诚恳地说，庐山会议的问题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毛主席问他，我有什么指示啊？许世友说道，您的指示就是我的一点意见。毛主席说道，那个不是在后头吗？是你们犯了错误后，我想了5天才写的。你们什么时候讲的？是24、25、26三天吗？许世友坚定地回答说，这个指示我拥护，我就是按您的意见办的。毛主席说道，不见得吧，我那个意见你学了没有？我那个意见上说，什么叫唯心论，什么叫唯物论，你讲一讲我听听。许世友当时哈哈地笑了。毛主席对许世友说道，你不是说执行我的指示吗？我要你们学习，你们又不动。人家要搞那个评天才，找了几条称天才的语录，你找到了吗？王洪文看许世友没有讲什么，就开始向毛主席汇报。他说，上海的5、6位中委和革委会的主任和副主任针对庐山会议出现的问题座谈了一次。毛主席问，你们座谈了一些什么呀？王洪文说道，突出的是讨论了林彪的讲话，当时我们心里就嘀咕。毛主席说道，你们嘀咕什么呀？人家是副主席讲话呀。王洪文说道，他是副主席讲话，但当时我们都很少发言。毛主席问道，那你们不是也都听了吗？你不是也听了录音吗？那时你们华东上海就一个拥护的字都没有说呀。王洪文回答说，有，那个时候不拥护也不好。这次我们座谈时也讲了一些意见，但有的人在庐山会议上没有发挥，当时庐山会议上就是安排要讨论的。我们华东组除了林彪的一帮人抢着发言外，我们也发了言，我也讲了几句。事后听说林彪讲话是中央常委同意他讲的，特别是论天才的语录也以为是中央搞的， 毛主席说道，谁说这个论天才的语录是中央搞的呀？当时我们发了语录没有呀？哪一个文件上说发了语录呀？哪一个文件上写有这条语录呀？天才的语录是林彪一伙人内部搞的，别人都没有看过，因此毛主席不同意王洪文对语录的看法。王洪文接着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毛主席问道，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呢？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涉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涉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涉国家主席，不涉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涉国家主席的意见。毛主席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王洪文说道，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当时我们几个人到了主席那里谈过了。实际上对简报问题的意见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讲的，王洪文没有去。毛主席说道，这个简报现在还没有做结论，这个结论将来由中央来做，我认为是反革命简报，起码如你讲的是有错误的简报。为什么有错误的简报要在这个时候发呢？为什么有的同志发了言登简报又不先让本人看呢？毛主席接着说道，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啊，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再一次把林彪一伙人的问题的实质点透彻了。毛主席讲完这些后，对许世友、王洪文又讲了党的历史上历次路线斗争的问题。谈到11点多钟，毛主席说，我今天不留你们吃饭了，王洪文，你请许世友到锦江饭店去吃饭，喝几杯酒，你们都去。许世友、王洪文下车时，看到当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空四军第一政委的王维国，脸红脖子粗地站在车门口等着。王洪文又把他拉上车来，与毛主席在车厢门口握了一下手。毛主席对王维国很冷淡，连话都没有讲。王维国就同他们一起走了。送走他们后，王东兴回到车上，毛主席立即说道，我们走。王洪文陪许世友等人吃饭时，接到飞机场保卫人员打去的电话，报告说毛主席的专列在12点半钟就开走了。王洪文把此事告诉了许世友。许世友吃完饭后，于3点多钟乘他原来至上海的飞机赶回南京，在南京站接我们。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在南京站停了15分钟，毛主席没有见南京的同志，只有汪东兴下车见了许世友。此后专列不停留地一直向北京开，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汪东兴打电话通知李德生、季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说要同他们谈话。当时李德生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吴德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季登奎任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忠任北京卫务区司令员。